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的全国农民会总联盟、天主教农民会等农民团体6月8号在首尔举行了争取祖国和平与统一、南北关系发展全民族大会农民筹委会成立仪式。仪式上，发言者指出，南方、北方、海外的全体同胞要齐心协力来促成全民族大会。